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介绍这个《莲花经》，三轴说法，三请三止。实际上呢，有三止四请。上来第三请已经说了了，这个三请当中长文说了了，到了偈颂，偈颂也说了了，这底下是有疑有问，有止有请，底下呢。正是解释这个开三显一，开三显一这个文有三周说法。三周说法就是法说周、譬说周、因缘说周。法说周有五科，第一正法说，第二是身字灵解。你们这个有本本的，可以把这个科判的，大家自己理一理啊。第三是如来速成，第四受记，第五是四众欢喜。这正法说周，这个头一第一课呢，有长文有偈颂，长文有三，第一是许，第二受止，第三正说。第一课许之中，也有三个小段，就是一个顺许。一个是介许，一个是减许。下边呢是尔时世尊告舍利弗，如以殷勤三请，其德不说，如见谛听，善思念之。无当为汝分别写说，这个叫做顺许，顺就是随顺。舍利弗，殷勤三请，请了，又请了，再请了，这殷勤呢，诚心诚意的。三请，说我们这个世间法说，事不过三呐，你不能老指老请，那还不得完了，这个法就说不下去了。其德不说呢，这正是顺许顺到舍利弗的殷勤三请，现在这许说，其德不说就是许说了。顺序，如见谛听，这个底下这个文，这个底下这个文呢，将要解释这个三轴说法呢，这个三轴说法的文，一直到受记品，这个三轴说法呢，有很多的意义，给大家作为介绍第一，从这个尔时世尊告舍利弗，一直到第二卷进回向佛道。上次我记得好像跟大家说过了，他这个文的第二卷，第二遍就是这个譬喻品。经 不相不道。是法说一招，上根得物，次从耳时舍利弗，不佛言我今无复一回，乃至于受记品是辟说一招。中根得物，第三是化成一品等三品，一直到法是功德品，啊，一直到这要到这个法师品，啊，这是因缘说一周。下根接人得以开悟，啊，这个三周又叫做理事行三周。那么解释这个三周说法，用十义料简。这个十义当中，第一，有通有别；第二呢，就这个声闻，还是有声闻，还是无声闻。这是我们现代的人是想不到的，在古代解释《法华经》，遇到这个声闻，这个声闻法界，有的人呢就说是有声闻，有这个有所谓的有声闻呢，就是有这个实行的。实际上有闻声而悟道的，这一届的啊声闻界，还有什么的声闻啊，各执一词，在此中呢加以料简啊。那么三周说法啊，既然讲根有立断，那就讲赫有厚薄。自己喝呢，就自己的烦恼，有多有少了，厚薄就是有多有少。第四讲根转不转，这根呢，根就是根性，大乘根性、小乘根性，它会转。小乘根性可以从小转大，这个大乘根性呢，哎，它也可以转小。啊，退大就小就是转的，啊，这个不定啊，众生不定。第五呢，有物有不物。第六，有灵邪没有灵邪。第七，有得计有不得计，这个得计不得计就是得受计还是不受计啊。第八，物有深浅，虽然是三周说法，先后都开悟了，啊，说开悟呢，那个开悟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开悟，那是开示悟入福智之见的开悟。第九，啊。亦有全实，这个说法与会的大众得这个说法的利益啊，啊，证什么果呀，悟什么道啊，要讲究有全有实。全也得意，那么这个实得意，这个全也得意啊，啊。地势是代时不代时，有这个十颗料解。那现在先介绍第一颗啊，这料解通别，有通有别。什么叫做有通有别啊？你们不是有那个本本吗？啊，啊，这个三周说法，初周出法说周，要是讲通呢， 这个法说周里像也有譬喻，也有因缘，并不是说我这个法说周单单说法，也有，但是呢，它有虽然有，是有主有次，以其主，所以定为法说周，通说也具三，比如油昙花十一现，油昙花就是譬喻，这个譬喻也在法说周当中啊，又说我欲众众上，若欲若我若我欲众上，尽教以佛道，尽教以佛道呢，这就是因缘说，所以法说周当中也有因缘，也有譬喻，是要通，要别，那就别在法说周。第二周法，第二周说法别名叫做譬喻说周。通说呢，这个譬喻说周当中一条里头也有法说，也有因缘说，也具三。我先不言，皆为一副成故，那就是法说了。又于一佛成分别说三，那都是分，那都是说法，说一乘法佛成，说三乘法声闻缘觉菩萨。说是长者闻已经入火者，方以救济，那这个火者是火者喻，三界如火者，这是譬喻说道当中也有法说，也有因缘说。第三周别名是宿世因缘，通呢也具三，涅槃十道众有情境，令入佛会，这就是法说。导师喻，由以导师，即是譬说也。那是从多、从正、从料、从旁，要使这个名字不烂，油条不稳的，所以此法华经呢，在这个记门定为三周说法。通上面讲过了，三周当中周周都记住其他两周。底下呢，智通取变，通则不分了，现在我们就这个就别来解释这个三周说法。这是第一啊。第二，简别，还是有声闻还是没得声闻，这个声闻呢，这是十法界当中四圣法界的一法界。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题目来看，从这个题目来看呢，那就是说应该是有声闻的。如果没得声闻，我们这个十法界就少了一法界，那怎么行呢？这个十法界就不圆满了。四圣法界、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是四圣法界。光哲法师，这古代的，唐朝的，说是定有实性，是不是决定有这一类的众生成为实行，确确实实有这个声闻呢，实行就是闻佛的四谛音声而悟道的。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入鹿野园唯吾比丘说法，那他们都悟道的， 悟了道以后呢，因闻音声而悟道，这种人呢就叫做声闻。闻十二缘角而悟道的呢，那就叫做缘角。这光照法师说是一定有这个实行声闻，确确实实有这个实。什么叫实行声闻呢？因中闻四季音声而修行，啊，果上就悟道了。他说，假使说没有实权，没有这个实，这个权何所应啊？有这一类的众生啊，才有这一个感应啊，一权应实。这是说光照法师说是有这个实性声闻啊，这个理由就在这个地方。开善法师说呢，没有这个实性声闻啊，他也引经据典，他是说圣曼经中说的三乘初业不遇于法啊，你们看看那个法华会议啊，啊，什么叫做三乘初业不遇于法呢？三乘初业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种根性的人，最初发心，虽然他是证的小果啊，但是他毕竟是啊闻的是佛法啊，无论是大乘法也好，是小乘法也好啊，这个法都是佛法，佛法是叫人成佛的。不遇于法呀，他会不会得像我们这么愚痴啊？我们现在就是愚痴，我们现在无论你是受三规受五戒的啊，既然都是消佛的，都是想成佛，虽然我们目前没有达到，我们先受个三规啊，哪怕吃一个花斋啊，慢慢来嘛。前天他们上海有几个在家的居士，他说要求受一个皈依，受个三皈，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在搞门寺受一个三皈依，不能说是受三皈依跟不受三皈依一样，也有要求。受了三皈跟没有受三皈的人呢，就要有所区别。不能说我这个受三皈也不是受戒，有什么要求呢？有什么条件呢？那既然没有条件，你也不要受这个三皈嘛，啊，何必标这么个名？哦，我这个皈依三宝是三宝弟子。这个三宝弟子进入佛门的第一步也有个要求，在搞门寺来说，我们就给他有这么个要求，啊。吃长斋念佛号，这个要求不高哎，啊，你说你皈依进入佛门你做什么事呢？啊，说是我叫你，说是冈本寺修宝塔呢，叫你抽2000万，你说我没这个能力啊，念佛号你总能念的，也不能说我佛不能念的啊，消佛嘛，消佛的慈悲啊，解解口，哎呀，他说那不方便呐，我们都有工作啊，不方便，我说不方便嘛，慢慢来啊。虽然他这个人，这种人，啊，就是作为初发心，啊，怀着一点朴素的感情，他也晓得佛法呀，外凡已知一成，这是不是说是这个受三皈依的初发心的，啊？已经进入佛门修道很长很长的时间的，你怎么能说是他不晓得佛法呢？说是 三乘初夜不遇于法，啊，到了外凡位，所谓的我们这个每一教当中，藏通别圆，都有，从这个修道的次第来讲，有进入外凡位，进入内凡位，啊，从外凡到内凡，从内凡呢，那才登到圣位。啊，一个凡圣嘛，啊，说是外凡已知一乘，另有二乘，犹知小果呢，啊，那么你说这二乘不知小果，它明明有一个小果，有一个声闻乘，那有那么一个人进入化乘的，嗯，说经中面有，那是全。啊，什么叫个全呢？视线的，嗯，这此二家骈智怪经十义，啊，下边呢就是和解。如果说一定有，那经中拿言淡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啊，这个《法华经》啊开权显实，只有《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真话的。啊，其他的经多多少少都掺点假，嗯，包括华严经都掺点假，啊，它就是代别名缘，嗯，这法华经呢开权显实说真实话的，嗯，啊，所以此法华经中说呢，没有二乘，也不得三乘，啊，就是，但有一乘，这个一乘呢。就是教化菩萨的，嗯，没有声闻弟子。法华经开权显示以后，拿这个声闻呢，都成佛了，都成佛了，都是佛的弟子。那么二乘人，他不成佛呀，啊，他不发心成佛，嗯，啊。如果说一定没有，也不对啊，这个意思呢也不圆满。如果没有二乘，谁入化乘？嗯，这个《法华经》中有个化乘啊，化乘玉品吧。嗯，化乘是为了利根的，力量有限的人啊，这个走路一样啊，走走就辛苦了，又休息了，所以有一个化乘。嗯，啊。那么说是没有化乘，也无三可会也。进入法华经，会三归一，那就是说开三显一，不得这个化乘，开什么三呢？那什么开呀？啊，所以这个学这个经教，学习佛法，这些个道理，嗯，能够搞搞清楚。少那么多的疑点啊，跟昨天有人问呢，什么地藏菩萨为什么不来呀，啊，地藏菩萨没有去，他说你，我问你，您怎么没有去呢，啊，你也没有去啊，这个话怎么讲话的呢，啊，南岳若言实有声闻为权所引者，亦应有实行的三藏佛为权的三藏佛所引，啊，这个法呀，过去的法师学佛法的人呢，他有什么事情呢，他就去研究，嗯，非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你们昨天呢就是问的，说地藏菩萨不来，这也是个道理啊，嗯，所以是那个地狱法界的众生不为什么不来，无舍界的众生不来，他都有道理。啊，都有一个回答。此中，嗯，说没有这个，说是说，嗯，啊，有这个实行的声闻为权所引，啊，权就是诸佛菩萨的化他的权时所引，嗯，那么也应当有三藏佛为三藏的权福所引呐，啊。这一点我们上一次 这个讲经之前介绍这个教观纲宗的时候也讲过啊，三藏教就是藏教、通教、别教、圆教，都有果头佛，都有佛，有三藏佛，有通教佛，有别教佛，有圆教佛，啊，藏通两教那是界内的，圆别两教是界外的。为什么叫界外呢？界内的因果它不破无明的，界外呢以破无明为界外。但是破无明，你看看别教，它只破十二品无明就成佛了。那么到了圆教，它要破四十二品无明才能成佛啊！啊，你看哪个佛位置高？哪个佛是究竟佛？哪一个佛是真佛？说是藏教的佛，藏教的佛哪有这么个佛啊？破一个见思烦恼就成佛了？三十四心就成佛了。他说这个人啊，若师有三藏佛，但有全福者，何意不虚？但有全声闻，没有实声闻呢？他此意不然，啊，实实在在有断界内的见识和这种人呢，啊，称为声闻，而全者应之，是为权所引的，啊，哪里有一个单单断一个界内的见识而成佛的呢？没有啊，所以呢，人家讲这个台天台教就讲了，这个三藏教呢是有教无人的，啊，这就这么个道理，没有这么个佛，哪一个破见识可成佛的？称佛，佛的意思啊，说是众生是不觉啊，二乘人呢是自觉不能觉他，菩萨啊虽然自觉也能觉他，但是觉不圆满，佛是觉是圆满的。那你说圆满，你是破个见识后你觉怎么圆满呢？啊，你还有无明后都没有破呢。所以这个教，就是逗引众生的，必须这个样子接引他，才能逐步逐步进入佛道。所以三藏教这个佛呢，这个果头佛呢，是有这个教没有人的，有这个教没有人，他要讲转不转，到什么时候转呢？到了方等混时就转了，那他就发大心。并不是说就这么了了，这就是学教的人，学这个佛教教的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是一个关键地方啊。现在说有不可偏执啊，若纵长者实至往观，大富长者，上头我们说释迦如来殷勤称赞方便，佛有自性的权识，有化他的权识，从佛的自性权识，从佛的实质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成佛啊，这无客座见人，这个客座见人在这个地方比喻呢，就是二乘人啊，在下面讲呢，清楚细论之分，烦恼是细论，是体上的污秽，虽然有这个烦恼，但是它不影响你这个本性的存在。 若就青子根性，这便自谓作为，这便自谓做人，就是给人家做工作的人。《法华论》明四种声闻，一者是决定声闻，第二是上半声闻，第三是退大声闻，第四是应化声闻。那么加之词，加之呢，还有一个声闻呢，就是大乘声闻。这个声闻有五种啊。第一，决定声闻，确实有这么个人啊。20年中清楚细论之分这种人，第二呢是上慢声闻，增上慢，未证未当是未得未得的。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些个大弟子，四大弟子、500弟子、1200弟子，都是生生世世，修习小乘的，修习小乘的，到了今世呢，这个小乘道成熟了，佛以全接引，令他们证到小果，确实有这种人，都是这么来的，舍利弗啊，什么目犍连呐，500弟子啊，1200人呐，都是这么来的。闻小乘教，证小乘果，与论中所说的决定声闻是一样的。就是《法华论》。第二呢，本是菩萨啊，他本来是发菩萨心的啊。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就不是一天两天呐，不是一生两生啊，要经，一般说经三大无生期间呢，这个修道中间时间太长了，生疲厌之心，退大了，他我这个菩萨道行不下去了，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我行也行不下去了，忍也忍不下去了。怎么办呢？行菩萨倒是辛苦的啊，所以退下来，我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啊。这个地方呢，就退大，取小，取小乘果。上边有人问啊，说舍利弗退大取小，还堕了这个舍身。菩萨退大呢，菩萨是不断烦恼的，没有正果的啊，行菩萨道的，这种人退大，然后呢取小乘果啊，取到小乘果，如果是证到小乘果了，那是不会退的啊。怎么会退呢？像这种人呢，教中也有，实实在在有这种人啊。这个众生界，十法界的众生，什么样人都有，你可不能够说是这个东西奇怪，一不奇怪，多得很呐。我不是常说的吗？我财道广子出家的时候，有一个老修行，那个人的相貌一直在我脑子里想，蛮清楚的，蛮有道心的，一个背夹子，一双草鞋，一个棕蒲团，一个棕栗子，不捣蛋，吃五，双腿子， 到好嘛，到广门寺来住广门寺，住到新的乡啊，就犯的。他说我这个老爷，老爷不得道，也不得开悟。他说我这个徐寿供养啊，将来我要，遭罪过，我还是回家去吧，啊，回家去，自食其力。回家去，没有多少时他又来了，啊，说这家里不好，这个家里的。那一个做活上做惯了，等着家人怎么好好的、啊、又来了，嗯、三次，他也退道心了、嗯。有多少人是以往之前的，就是不要说是无量劫了，生生世世了，就在那一生当中说我发了心了，啊，我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啊。当然是有的，有好多人就走回头路了，嗯，才住了几天，说搞么子不好，回去了，啊，回去还没待两天呢，又回来了，究竟哪儿好呢？啊，不现在都这个地方啊，啊，背着个定盘心啊，这就是呢，退大取小的，这种人就是这个，他也讲善根的，嗯。这叫什么善根？一个别异善根，啊，很特别的，啊，跟人家不一样。遇到这种人，虽然是你退大取小了，但是佛菩萨的也是慈悲的哦。你要是发大正心，我就以大正心来接引你，接引的就是应，就是感应。不是你今天不发大乘心退下来了，好，我就以小乘心来接引你，我也来感应你，啊，啊，那么既然退大取小了，退发大乘心的人，发大乘心的时间，就跟你说大乘法啊，退了小了呢，就跟你说小乘法了。他此中呢，为说共般若，啊，共般若呢，就是共三乘人说的，啊，般若会上，啊，叫他断戒取果。你看看这断戒取果，就是说明了他发菩萨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没能断戒，没能断烦恼，啊，见得和人被迫的，嗯，你看发菩萨心呢，就是这是佛在因地当中的凡夫位上，他发了菩萨心，啊，学到行这个菩萨道，那么这种人呢就叫做菩萨，他没断喝，行大乘心久了就疲厌了，吃不消了，想修也得退大，啊，退大以后呢修小乘果断戒取果。这就是退大为久，细小来尽。嗯，那么这种人，啊，当然呢，他容易开悟，啊，他有基础。嗯，这跟这个《法华论》中退大声闻是一样的。第三，以此二故，诸佛菩萨。内密外现，成就隐劫，令入大道，啊，这个两种声闻呢，一个是实行声闻，一个是退大声闻，有这个两种声闻作为机缘，所以菩萨，内密菩萨恨，外现声闻身，啊，接引这两种人，啊。令他呢酒后进入大乘佛道，啊，这也是佛的方便，嗯，这叫做应化声闻。第四，由见全是两种声闻能出生死。他上来说的这两种声闻呢，一个是定性声闻，一个是退大声闻。虽然他是声闻呐，你不要瞧不起他，哎，他能出生死啊，这是了不起的，啊，嗯， 因而行要涅槃修戒定慧，唯有观慧未入四位，不有所得。啊，为是正果，此名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啊，上来有人看的这两种声闻能够断戒了生死，他就请好有心，他就发心，啊，心要涅槃。他欢喜了，二乘人他能够出三界正涅槃，那个不生不灭的地方涅槃山多好啊！他就发心了，发什么心呢？要修戒定慧啊！修戒定慧唯有观慧，这个智慧啊，不是一号的有的，也是逐渐逐渐积攒的啊！人的智慧啊，就像念书一样，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逐渐逐渐有的，福报也是这样子来的，智慧也是这样子来的。你不要说这个智慧，那叫开悟才有的，开悟才有的。你看我从哪来的？你不是用功来的吗？那个用功就是智慧的积累。他还没有进入相似位，不由说的稍微有一点心得。他以为这就了不起了，我就证了果了，这叫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这种人呢，叫什么声声闻呢？这个增上慢声闻，声闻，增上慢。舆论中增上慢声闻是相同的。第五是大乘声闻。以佛道声令一切闻。这个佛道声闻呢，不是说是自证的，就是大乘的，就是佛菩萨以大乘的音声，这个就是讲漏度吧，讲十二因缘呐，它都有分大分小，这就是大乘声闻。这个声闻呢，从上面看来呢，一共有五种声闻。定性声闻、最大声闻、实性声闻、增上慢声闻、大乘声闻，一共五种。如果要决定跟最大两种声闻呢，就是有声闻。若要大乘，大乘离无慧断呢，大乘之离没有二乘的慧身敏智断呢，就是断两种烦恼，见识烦恼。大乘离哪有这个离呢？大乘之离就直接开始误入佛的之见，就破无明惑，那就顿教成佛。如有大乘是不住化成的，一直进入宝舍，中间不休息，终归宝舍。实者既而则无有权，故没有声闻。若要是增上慢忍，既未入位，故不明始；又非应化，故不明权。苟得此意，有也好，没有也好，我们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苦苦争呢？争论做什么事情啊？你说有，我说没有。所以此中这个十番料简，用这个法华经，讲这个法华经大乘法华嘛，开权显实啊。这个开权显实主要就是开三乘之权，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什么叫做声闻，什么叫做圆角啊，乃至于什么叫菩萨，什么叫做大乘。了解以后，然后我们听这个法华经呢才有意义。底下复次只叫佛道声闻也有无，这个佛道声闻也有无。 若全作硬化，外现小迹，内隐大德，则无大乘声闻。若从自性法迹显本，则言有大乘声闻。请问今闻全始正为隐退大决定两种声闻，令成就大乘声闻啊，自性既立，即能为应化声闻。若得此意，则大有无也。这个上头呢，我们就把这个有无声闻这个意思呢，大家跟廖伟接受一下。下边第三，介绍这个贺有后果。贺呢就是烦恼啊，烦恼有的烦恼重的，有的烦恼轻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哎呀，师父慈悲啊，我这个业障重啊，业障重我就是烦恼重，什么意思？业障就是烦恼重啊。这个业障呢是从烦恼来的啊，所以这贺有后果啊。他这个贺讲什么贺呢？不是讲见思贺啊，讲这个无名别贺。这个无名为什么讲别贺？无名是为菩萨所破的啊，二乘人这个无名的名字他都不能闻，闻不到，闻不到。无名别贺，既要大乘根性，讲这个贺有后果。作为四句来解释：一，贺轻根立；第二，贺重根立；第三，贺轻根钝；第四，贺重根钝。那么此中为什么要讲这个贺有后果呢？因为这《法华经》陶上祖不是说的吗？这个时刻呢，就是为这个三周说法，做弄引的啊。贺轻根立啊，贺重根立，就是贺的轻重，贺有轻有重，它是根呢，大乘的根性力，也就是上次我们讲这记重以后啊，为什么什么人都来了，为什么地狱界众生不来啊，为什么无舍界的众生不来，它也有这种意思。贺有轻重，根有力钝。先要第一啊，贺轻，大乘根力，这种人，就是别贺无名贺轻，啊，他的大乘的根基力，啊，这种人在法会上呢，初闻即悟，初闻呢就是闻法说周，就开始悟入福智之间了，啊，要是贺重根力呢，根是力的。大乘根基都立啊。什么叫大乘根基立？大乘根基就是成佛的根基立，贺重啊，这贺轻闻法说咒就开悟了。那么贺重呢，再闻法悟，闻过法后法说咒，再闻譬喻说咒，哦，他开悟了啊。下边第三，若贺轻根钝，贺无名贺虽然轻啊，但是根钝，大乘的根基钝啊，三闻乃悟啊，闻过法说咒，再闻譬说咒，第三呢再闻因缘说咒，听过三周说法以后，他的开悟了。所以有这个三种说法啊，若贺重根钝，无名贺重，大乘的根基又钝，这种人呢，虽然 听过法说周，再听譬喻说周，再听因缘说周，还不能开悟，因为它合众，根又钝，不能开悟。不能开悟怎么办呢？那么在法会上，他虽然不能开悟，他借个缘是可以的。不是参念佛时候不能开悟啊，这个缘能借啊，啊，这个种子能够借吧，能够下这个种子吧，借这个缘，嗯，或者可以说是或可出两句根力，同为上根，第三句为中根，第四句为下根，或可出句为上根。第二、第三句合为中根，第四句合为下根，啊，他把这个给他加以区别，啊，嗯，这是要根，啊，嗯，要这个无名，啊，无名一品一品的，这个破无名的叫一品一品的，初住位破一品无名。第二柱位呢，破两品无名，那么十柱破十品，十行破十品，十回向破十品，十地破十品，他讲讲品数啊，啊，每一品无名呢，他还要讲三重，一品当中有三重，嗯，这个三重无名能够盖覆初住中道实相之离体，啊，第一就是开始在第一次，在法说周上根人闻法说周这个三重无明的一次都断尽，一次断尽，啊，三重无明。三重呢，就是一重、两重、无名，嗯，啊，开悟之见，入菩萨位，嗯，得菩提记，啊，中根人仅断两重，下根人仅断一重，你看看，啊。同时闻法，这个三根人，上根人呢闻一次就断了三层的，啊，中根人呢只断了三层中断了两重，啊，那下根人呢只断三重当中的一重，是吧？嗯，这个三周说法，嗯，法说周说了了，然后呢说这个譬喻说周。说这个譬喻说着中根的人先来在法说周当中已经断了两重了，啊，那么现在呢到了第二文这个譬喻说着呢就把这个第三重就破掉了，破第三重，啊，啊，开了悟了，开悟之间得菩提记。那么下根人呢？下根人在闻法说周的时候，只断一重，尽断第二重，剩下来嘛，就是这个下根人呢，还有一重没断。嗯，然后做因缘说，到这因缘周的时候呢，下根人呢断第三重，断得尽得菩提记。嗯，这个底下这个文字呢，就是我们可以因这个从这个文字介绍当中呢可以理解啊这个断合的层次，根的立顿啊，说这个无名啊也有三重的，就是今天我做三重啊，这个三重不过大说了啊，这就法和会上有三种说法断这个一品无名，啊，立根的人闻法说周一次把这个三层无明全部断光，啊，三层无明断光他进入，比如说叫他进入 二柱位啊，二柱这个三层无名砖拱门进柱三柱，初柱二柱三柱十柱嘛，一柱一柱成的砖，嗯，要跟着立砖，嗯，这是第三，明这个鹤有厚薄。第四，明根转不转？这个根就是讲上根、中根、下根，啊，这根转呢，这个下根人转到上根，上根人转到不是的，上根的下根的人转到中根，中根的人转到上根，这么转，啊。初闻法说周就开了悟了，而中根人呢，在法说周就是中根人呢，就转成上根了，啊，下根人呢转从中根，到了辟说周的时候呢，中根已经转成上根了，他的辟说周就开悟了，那个中根人下根人转成中根呢，下根人迁移成为中根呢，那么，他到了譬喻说中呢转成上根，到了因缘受咒的时候呢，下根人迁移成为上根，所以得悟啊、那从这个道理讲，那么开悟都要从上根才能开悟啊，那这么说不是开悟的人都是上根才能开悟吗？啊？那么既然为什么既然上根，为什么说是三根呢？若借越上根，何名立顿呢？夫众生心神不定，欲乐缘则转立为顿，欲善缘则转顿为立。这众生看着这个因缘呢非常要紧，你看你这个人善根蛮深厚的，遇到乐缘呢马上就多了，本来是立根就转成中根的，为什么呢？遇到乐缘，这个乐缘就丈夫你这个自性的实相的本体，它就转了，过去世中曾经见佛闻法也有转，也有转下中为上者，那么过去生中也曾经闻过法啊，转下根或是转中根都成了上根了，所以到今世呢，到今此，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时候，他都在法说周都能开悟，那么还有在过去生中转下根为中根者，那么在辟说周中得开悟，还有前世没有转的，没有转的那就是下根人，那必须要到三周说法以后才能够开悟，如此转根不同就是。譬如一道硕木，拿个斧头砍木头，刀子快，这个斧头快，一刀就把这木头就砍断了，刀子钝呢砍两刀，再钝呢要砍三刀，就比喻这个断鹤，刀子就是譬喻根的立顿，根据这个譬喻根据的大小，虽然这个斧头有利有钝，利钝之名不实，但是断头这个木头是一样啊，木头总从这断下来嘛，木钝之处是同啊，刀劈根，木头劈所断之鹤啊，制刀的人譬喻这个鸡根鸡啊，叫你砍的人呢就是佛说佛教的，受教者譬喻文法 运到辟用官，目断辟正入，成磨辟闲事根转。成磨呢，就是磨那个斧头啊，在闲事当中，你磨的时间长，这个刀子就快了，它会转啊。与磨不同，所以故有立顿。此种文法得物，四书信行。文法三轴书法呀，这个批音圆轴、批语说轴跟这个法说轴都是说法的，说法这都属于信行人。什么叫个信行人呢？法行人呢是依法修行为之法行人，这个信行人，就坐在这个地方，这不起于坐，佛一说法我就开悟了，那当然修行的，他也没跑香，也没有什么拜佛，他就开悟了，这个信行人，你看这个信有多大个力量啊，非不兼于法行人，虽然我们现世过世生中的培植根基成熟了，一闻就得到了。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些个大弟子，哪个住过禅堂啊？住过几年呢？都是善来比丘虚法自若，就这么成了圣果了，不像我们这个今天发现修行这么吃力啊，但是他今生看起来是力根，他过去生中他也会，闻过法的。由于往事信法回转相自不同故也，然一坐中应悟六十四凡，六十四凡呢就是上来所说的根转不转，力有顿不顿啊，有功你们就去盘去啊。地干问三根进入除住位，就是上根、中根、下根的人，进入除住位，你们看呐，那看来要想成佛，我这一步就能成佛是做不到的，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你成什么佛呢？先要进入除住位，先进入除住位。绝对没有说我一次就把这个42遍无名马上就破光了，就马上成佛了，没这么个人，绝对没有的。上边这个讲过的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二心前心难。究竟就是释迦牟尼佛得到成佛呢，这究竟发心呢，就是出发心住这个发心成佛看起来呢容易，进入初住位难。这究竟由是二心前心难所以释迦牟尼佛从三昧安闲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难入，其智慧门难写入。那个智慧门呢，就是进入初住，进入初住以后，那你就进入娑婆若海，就容易了。所以这个教中有好多的这个成语，就是过去都是祖师大德加以总结的。公认的这是定理，任何人都不能移动的，都移动不了的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而行前心的，你要记到遇到地方呢你就可以了解，不是发心我这个发心怎么困难呢，我这发心一喊你说我就发心了，那是发什么心呢，你发了个豆腐心那发什么心呢。那到了初住破一品无名破一个见思鹤都破不了破无名那么容易吗？ 但是我也不能说是我这个，我也不能说是这么难呐、啊。朱姓你这个是大姓，大乘根系之人，啊，那也没一定。那么有人问，没有进入初住以前，好像有一个三根破无明的这个三重啊，这个三重，这是无明有三重啊，啊，这个三重无明，但是没进入初住。假设说我这个三重无明初住的一品无明曝光了，进入初住位，进入初住位以后是不是也有立顿呢？没有进入初住以前有立有顿，立的我一次就把这个三重无明就破掉了啊，中根认为要两次，中根认为要三次啊。那么进入初住位了，等于说我开了悟了，没有开悟有立有顿，开了悟以后有没有立顿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开悟，那是开示悟入，那个开示悟入那个悟啊，破了无明，破一品无明，这个悟啊，破了一品无明以后，这个根基是不是还有立顿啊？没破无明之前有三根，有上根、中根、有下根，破了无明的，证了法身的，啊，这个不得了啊！证了一份法身，破一品无明，他这个能力就大了啊，能够百福世界现八相成道啊。这种人有没有立顿？如果说也有立顿的话呢，那个佛呢，那个立顿立根佛，那个顿根佛，对不对啊？那成佛还有立顿吗？说你这个佛是立根的。你那个佛是那个佛是重根的，那他这有解释啊，这都要晓得呢，不然的话，你要是不学这个东西啊，啊，有人问你，你就回答不出来啊，你怎么能回答呢？你没学过东西啊，你也不能自己哈走，啊，像我昨天说的，这地藏菩萨为什么来了？请假了，他忙哎，那是我说的。怎么了？那经中没有说啊，没这根据啊，啊，啊，就这问呢，入初住位三根人进入了初住位，还有没有立顿？答：真修体显则无差价，啊，啊，那个真修啊。所以我们参禅的人也讲个真修，也讲个假修，我们现在都是假修，为什么呢？见性以后才叫个真修，没有见性的修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修来修去就修着我们这个妄想心呐，不修这个妄想心吗？教众讲啊，见道方修道，你还没见道呢，你修什么道呢？明心见性，见性以后一性起修，全修在性，那就是真修。此中就是讲这个上中下三根的人啊，管他上中下，反正我进入初住了，正了初住位了，还有没有立断？底下答：真修体显则无差价。真修这个体啊，这个体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法华经中讲呢，就是实相这个体，法华经所显的这个体，明体中用叫这个五重玄义，就显这个体，当然这个体也不是在天外啊，就在我们个人现前一念心中。这个体没一样，体没两样的，啊，体就是一样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吗？一切无奈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诸法中悉等观入，啊，就这个体没有高下， 没有高下，那有什么立顿呢？都没有立顿了。如果那要有利的出正的出人有动根有利根的，正出人多的有利有动，那成了佛也有利根佛动根佛啊，那是不可以的。若尔则除住以上更其远修有如列佛。哎，对呀，正了出住以后还要其远修。哎，为什么倒要起远修啊？他破了一品五品的出入，还有第二品五品没破啊，还有第三品五品没破，他还有几十品五没破了啊。破这个五品怎么修？还要加远修啊，加以远修啊。那就从我们这个这个想象当中那个成佛，成佛是究竟了啊。那个成佛呢，它论寿量久远，你成佛一劫了，我成佛五劫了，我成佛十劫了，那有什么成的啊？初住菩萨就能成佛了，二住菩萨更能成佛了，比初住菩萨百福世界成佛啊，二住菩萨就是千福世界，成倍增加啊。要是等觉菩萨那叫成佛，他要现这个世现这个成佛，这要多少世界啊？那有胜有劣啊？这真修体用宁得有益呢，没有差别。第五名根有不误，经中多名菩萨为上根，圆觉为中根，声闻为下根。这么说呢，那菩萨都应出州法说州就开悟了。这个道理没有未必这个样子。时从三州乃至于流通受量，有诸菩萨节节得悟，无生法忍。何得居在法说周也呢？他的确就是说的，一般讲嘛，菩萨是上根，圆觉是中根，声闻下根。这个三乘人呢相比较好像是根有利钝这个从根有利钝呢，菩萨发大乘心呢是根利圆角呢比声闻圆根就利一点所以声闻呢成为下根要这么说呢，那个菩萨都应该在初法初州都应该得悟，但是呢事实上呢并不是这个样子从三州说法一直到流通分乃至于到本门温受量品这个诸菩萨节节得悟，处处都有菩萨悟无生法忍的开始误入佛的之见的，并不局限在法说州那么这样说，圆觉也不居在毗说州声闻呢也不局限在因缘说州这是说简便，说是菩萨不一定居在哪一州始终都有菩萨悟道，一直到寂门，一直到本门，乃至于最后的柳通分菩萨处处时时刻刻都有悟道的说这个悟道就是开始悟入福智之间的那么既然是这个菩萨随时都可以进入福智之间，那么二乘人也能够吗？也能够得悟一应之后答 因为这个呢，这段文字这个时段时刻料简呢，要是有心，研究《法华经》的，都有这种疑问，都有这种疑问。那么二乘人也能够照后啊？不，二乘这个名字，就没有开显以前就有的。这寂满三洲说法开权显示以后呢，这个声闻的名字就变了，那都是菩萨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那都成了菩萨。既然是菩萨呢，就归入菩萨类，既然归入菩萨类，那跟菩萨一样啊，处处都能够入。所以说是这个三洲定父子天性已净，这皆名菩萨啊，设在后物同名菩萨物，那就不叫声闻物了。所以他问的这个声闻啊，是不是也同于前后？这是一，这是上面的第五颗呢。明这个根有转有不转。第六，没有灵血无灵血，灵是领悟，血呢就是了解血悟啊。灵血灵血，这个解脱这个血啊，我们每一天送这个终生偈子，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斋。这个呢，不能念解啊，不是解，不是解脱，念解脱。为什么叫解呢？解是从外向内，这个解呢是从内向外为之解。比如说，我们拿一根绳子打一个结，打一个结吧，那么打这些把它解开来呢，是从外向外把它解开来，对吧？这个结把它解开来，这个穿个扣把它解开来，啊，冤家宜解不宜结，那解开来，这个血呢，从内心中发物为之血啊。比如说一个道理不懂，哎，懂了，这个懂怎么懂法的呢？是你内心智慧开发的，他的血了，所以说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不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不可思议解脱，不能念解脱，那读这个字啊也正确。说底下呢，第六名有血，有灵血无灵血者。若三乘同物，何意但见声闻灵血，其二则无呢？这上来啊，释迦牟尼佛三洲说法呢，都是声闻，就舍利弗带头的，灵界，没说有圆角，也没有菩萨，从这个教的本意，就是为三乘人说的，为三乘人开的，开真显实嘛，既然为三乘人说的，那么灵解三乘人都要灵解。那么此中为什么单有声闻，没有其他呢？没有圆角，没有菩萨呢？这个词中名无复处事，名度角，复处事说是技法。说十二因缘法，禀福之教修行，那么你得这个名字，就是闻福十二因缘法而悟道的，那你这个圆角。那没有福处事的时候，也有人悟道无始自悟的。过去不是有人说的吗？秋观黄叶落，春见百花开。他也悟到了，春天呢，秋天呢，你看到了秋天到了，这个秋风扫落叶，春天到了， 春风寄雨户，无处无花红啊，这百花都开了。哦，这什么道理啊？我们一年到头，一生一世，就是看到落叶就落叶吧，秋天到了，春天到了嘛，花开就花开吧，啊，什么也不懂。嗯，他那个有智慧、有根基的人，他就看这，这是因缘所生法，他看就开悟了。啊，要开悟了。说是有一个人呢，我是个背疼，哎，你得给我捶捶，嗯，哎，捶捶，捶背的人呢，手上戴着那个镯子，那个镯子，哎，镯子么一敲嘛，他就响了，一响，哎，捶背的人没开悟，被捶的人就开了悟了，他晓得是因缘所生法，啊，因缘所生法，再出无佛事，这叫渡脚，啊，他自己觉悟的，不是闻佛说法的。这渡脚，浮处事呢？闻十二因缘说法呢？这就十二因这个缘脚，缘脚如大迦摄、舍利弗达，都是中乘根性，啊，根性力的啊，即入声闻数中，得悟灵邪不异啊，得悟。灵邪不异啊，那么个是这个跟声闻都一样啊，所以他没有单独列为这个列这个缘角。菩萨呢，无灵邪者呢，这声闻教中不明得佛。仅仅开启鬼大直路，自恐邪谬，故对付数邪。这个菩萨啊。菩萨不一样，菩萨跟声闻不一样啊。这菩萨本来求成佛的，二乘人呢，他是不求成佛的。现在说这个三咒说法开宣显示明二乘成佛，他就受这个灵邪，说菩萨就不玩啊。所以菩萨没有，说是个圆角跟菩萨没有，单标声闻啊，把这个圆角归到声闻类。就是答这个有没有灵邪啊？又呢，其义有三：一、菩萨本意求佛，设有意智而至亲，众贵取佛，无有不得之虑啊。就是菩萨不受灵邪啊。今闻三周之说，但是正气观慧，住不故不许灵邪。第二。菩萨悟大，处处有闻，啊啊，说这个菩萨，开示悟智无入佛，初从无生法忍，终取一生在，啊，这是具足灵邪，更求何物呢？啊，第七，明得计不得计，得受计不得受计。若是同解灵邪，声闻圆角菩萨都灵邪，为什么事情单受声闻记而不受圆角记而不受菩萨记啊啊，何故声闻得记不见圆角菩萨受记呢？这个受记四大弟子受记，五百弟子受记，千二百弟子都是声闻。这也有三种意思：一者，皆明二乘入正位者不能发心，何由得计啊？说是二乘人，你入了正位了，证了小果了，空无相无愿，进入化乘，他不发心，不发当心，陆地不生莲花，陆地不生莲花呢？不生莲花就是不成佛，不求佛果，啊，入了正位了，入了二声闻的正位，他不发心的。不能发心，既然不能发心，他都怎么受记呢？啊，现在到了法华上开宣显示开记，开宣显示，啊，他就发心了，发心了，那么他的根也转了，基也转了，所以给他受记。今既悟大，信此别觉，故为受记结果啊。 收集结果啊，什么收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跟这个猪大弟子收集啊，将来你要去定多少时间行菩萨道，将来成佛的国土叫什么啊？住世多少时间，正法多少时间，都是这个结果啊。菩萨发心求佛，恨满自然成就啊，他不着急啊，他着什么急啊？急没用啊，你自己恨的还没满呢，恨满自然成佛。但是也不是说菩萨没有受记，菩萨也有受记的啊。你下面说是调达、提婆达多、龙女都受记的，都成佛的。那都是菩萨，他也不是声闻啊，都属于菩萨类。又前教处处受菩萨记，《法华经》之前受声闻记。只有在法华会上，除了法华经以外，任何经典没有给声闻受记的。这个菩萨呢就不一样，菩萨在法华经以前，释迦牟尼佛说法几十年，显教、密教菩萨受记录的太多了，那么此中此法华经这也有文给菩萨受记的，法师品就有了，就求声闻的、求辟支佛的、求福道的。求福道者呢，就是菩萨，求辟支佛呢，就是圆觉这个三种如是等类，咸于佛前闻法华经，我皆受于三菩提记，这不是受记是什么呢？第三，二乘人昔来未曾得八相记。在《法华经》之前没有，从来佛在不修成佛，佛也不给他受记，所以呢，现在到《法华经》上开权显示给他受记，受记他生欢喜啊，从来没有得过这个记嘛。菩萨先以成记，故不出名耳。浅近之际，除诸已得。菩萨菩萨所求的是什么计呢？是圆寂妙觉的圆寂。那可见的呢，圆寂妙觉这个计呢，那不是二乘人求这个禁忌之计。所以到受量品时从发心。道有医生补助，妙音思满，积果顿圆，此乃受法身记。二乘人受这个记呢，受的是应身记。菩萨呢是受的法身记。又问：若小乘即悟大道，应通受法身记。哪得受八相记啊？所以下面这个受记品给诸大弟子，那都是说的八相记，这八相记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三千之前，上圣斗帅下众往功八相成道说的这个记，这个记呢就是应记，应化之记。你看释迦牟尼佛不是应化吗？什么叫个应化呢？佛生到这个娑婆世界，五处乐世，而且在人寿10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跟我们众生一样啊。80岁老比丘啊，不是应化的吗？他有一个生身，那么他还有个灭度，法身就不是这样子啊。又此二乘若闻受量即通增道损生得法身记，二乘人。在寂门开权显时受这个八相应身之际，到了本门开寂显本闻受量品，他到那个时候呢也进入增道损生，增道损生就未有深浅的，就是初住闻受量品增入的二住。假如说我本来是十回下，我增道损生呢，我就到十地这个增道损生得法身记，增道损生了就得法身记 那看来这个诸佛菩萨要成佛，那还有人受记呢，有人认可的啊，就像我们当官一样，都有人封的，上头不封你自己爬上就爬不上去的啊。这个法身佛教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自己搞，我自己搞一套，我不受不得不不行哎，哪个承认呢？你就是我们的寺庙里像过去你说是不是要就穿个法你自己关起门来说不行啊，那还要请诸山长老给你印证啊，证明啊，那才是真的啊。第八，明这个物有浅深啊，以往同破无明入圆除住，仔细观察也应有明慧啊。你看看呐，我们这个虽然在凡夫位上啊学学佛法，也晓得这个菩萨是怎么是菩萨，怎么破无明啊，怎么证法身啊，就是文三洲说法，初住既然是进入了佛会啊，闻法说洲正到初住了，他还有闻着辟说洲啊，他还有闻这个因缘说洲啊，凡是闻法都有增益，对这个法身都有增益，就像我们在凡夫闻着闻法一样，尽管是同是一部经，同是一个道理，你闻一次听一次，你有一次的理解进步，就是这个智慧的升华有名有回啊。初住也是这个样子，初闻法说进入佛会，更闻辟说岂不重明呢，就是镜子一样擦了一遍就明解了，越擦越光亮，越擦越光亮。又闻因缘理蔽增进，更闻受量迷覆幽深，那就是增道损生的。比如说我闻一次法，我闻到法说洲，我破一品无明，我再闻辟说我就不能破二品无明啊，再闻因缘说着我能破三品无明，但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是就是一档一档的一次破两品也有，破三品也有，那看你自己根基啊。重闻，重闻一次再闻一次法，就重闻，重闻就胜前了。不要说是闻法的人呢，讲法的人也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今年讲法华经，我就这么，我也没这个准备，你看我这个苦恼死了啊，就是跟大家一道学习，向大家学习我明年再讲我就不是这个样子啊，那到三年再讲就更也不一样，那我就熟了，我也不吃力了如憾得意，胆负焚厚薄。第九呢，名义有全实，贺曰实行得意，全者正位接引影响不论其意，说是实行的那么可以得意，那还有全行的这一夫除是千夫护持，那么这种人得不得利益呢？也得利益也得利益的为什么呢？到了受量品全是都得利益，实行的跟这个大权示现的这个大权示现不仅是文殊普贤了那是过去的古佛了还有这个法身大事等脚以下的都能够做影响众都得利益，得什么利益呢？是增道损伤就不是，比如说我这个是破了四十品无明了，还有一品无明没破那我听法我叫受量品呢，我这一品我就给增道损伤所以是这个增道米高 损伤弥坚，一直损到损到什么地位，损到就剩了一品无名了啊。这一品无名再损掉呢就成佛了，是未临积极啊，唯医生在啊，医生呢就是医生补助啊，岂非全者也得利益呢？所以初为影响供述实行，后说积果则自道明。问曰：除入细粒，乃骗他果。细粒在己，即是己粒，实行得意，优于全隐，化功归己，全意得意。所以说，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既然如此，也不一定要等待受量品才得利益啊啊！你比如说从地涌出品，从地涌出品是释迦牟尼佛在从成佛以来所教化的啊。他这次来从地涌出来做什么呢？听法华经的啊，那都是法身大事，身位的法身大事啊，还到这儿来听法华经，他也得利益啊，这全是都得利益。这个这个向下文长今天就讲到这里。